欢迎来到我们的民歌现场，我们今天又要来分享我们的民歌咯。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线上有没有人没有人我们就不开唱啊，不什么话嘞，最起码还有我们两个人来，我看一下直播诶，在粉丝专页上面直播吗？我一直没看到我的直播耶，目前没有看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吧，刷一下。你在粉专那边直播吗？ OK， 在粉专直播，我看到了，有一个人在看，好，很好，就一个人，目前没有看到，啊，忘了关音量。好咯，如果你想听我们的民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唱上礼拜有点歌的什么童年，对不对？童年会唱嘛，对不对？然后还有 一首叫做什么哈，我忘了，刚刚说木棉道， 木棉道， 对，木棉道。那今天有猜猜看是不是？今天有猜猜看吗？ 来，对，来猜猜看什么人写的歌。 对，好哦，来哦，先赶快转贴分享，先帮我们按个赞吧，然后帮我们转贴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正在唱那一年我们听的歌，民歌。今天唱童年哦。好，我先分享到我自己的脸书上好了，然后也分享到我的那个钢琴的粉专上，那个什么不是粉专，分享到我的社团，好，社团。OK， 让大家都可以来欣赏民歌。今天有吉他哎 ，Oh my God！ 好，我们第一首呢，不管了，我们先不管人多还是人少，我们第一首就先开播咯，开播咯。第一首我们要来，哪一首歌嘞？我好像这样看不到留言，好，给他躺着好了，躺着才看得到留言。记得给我们按赞哦，如果觉得我们唱的还不错，表现的还不错，给我们按一些爱心或者都可以，不要按生气就好了。然后记得帮我们转贴分享，让更多人来看，好不好？什么歌？第一首。好，第一首我们要演奏《偶然》，也是上次点歌的哈。好，上次点歌的《偶然》。 哦，这个偶然呢有两首，一首是这个香港陈秋霞唱的啊，偶然是徐志摩的啊，而那一首歌呢，我们在第一次还第二次啊，这个已经有拿来演奏过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有朋友也就是讲说有两首偶然，那我们就拿另外一首偶然哦，那个银霞在那个民谣风里面啊唱的 银霞。 对， 影响的，然后刘家昌作词作曲的，对不对？ 对对对， 好 ，OK， 这个在民谣风的专辑里面的，嗯，来，对， 用二胡演奏民歌真是很特别的事情哦。来哟，都没有留言哈，转贴分享，转贴分享，赶快转贴分享，还要记得哦，打开小铃铛，以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分享直播的时候，你们都会收到那个讯息哦。好，接下来呢，我要唱童年了。这种年纪唱童年，但是我就喜欢童年这首歌，而且上礼拜正好有人点歌嘛，对不对？赶快转贴分享哦，让喜欢听童年的人赶快来听。嗯，像一吗？一样，你觉得是一样？嗯，像一就好了。让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好吧？来哦，降一 key 就好了。你要弹吉他给我唱吗？我看到有吉他，我直接吗？直接弹钢琴？我不用，不要弹吉他。好，来哟，童年。赶快要按赞赞赞，我才要唱童年。来哦，好奇怪的前奏。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还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痛。盼望 长大的童年、哦、童年，他口哨吹得非常准、欸、那个音准很准，好厉害哦。哎，我可以看到留言吗？我看看看有没有人留言，好像没有人留言哦。嗯，哎，有哎，很多人留言，我刚竟然没看到哎。让我们看云去，有人点歌咯，让我们看云去。晚安，你好弟兄。晚安米娟。来哟、哦、刚刚唱童年，让我们看云去。我很喜欢让我们看云去，那个是我知道有听过的歌。晚安美萍。对，这些歌都是很令人怀念的歌，还有小雨中的回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是不是小雨中的回忆啊？那是我高中时候唱的，我好喜欢。有吗？为什么没有印象？我没有印象哎。啊、哦，我时常漫步在小雨里。哦，这首歌我也很喜欢。那我刚刚哼的那一首呢？ 那个是雨中什么？ 雨中漫步，反正也跟雨有关就对了。对，我也很喜欢那首歌。我常把这两首歌搞混了。让我们开始来弹吉他吗？然后开始唱歌。你唱弹吉他，自弹自唱。女孩为什么哭泣？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女孩啊，我清唱吗？好啦，那个什么，让我们看云去吗？我唱哦。 OK OK， 没问题，来哦。我唱什么 key 啊？我看一下， 最高音到 Re 吗？好，就只有这页而已啊。最高音到 Re， 对不对？好。 我们来唱不一样版本。女孩为什么哭泣？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女孩为什么叹息？莫非心里躲着忧郁？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抛开忧虑，忘掉那不如意，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去。主旋律嘛，然后和音要直接再唱出来。 对了，没有你那么吵了、啊、 没有我那么吵。 年纪轻 轻，哎，我真的很吵哎、欸，真的，我必须承认我很吵这件事。 好了，再来呢，我来安排一首歌啊，这个是在这个、也是在叫做这个 俊奖之前的啊，之前的专辑叫做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哦，我们的歌 ，OK 哈、啊，中国创作民歌系列里面的， 就是 第一集 还没有金韵奖之前的。 啊、对对啊，这首歌呢是哎后来的这个，就是有滚石唱片啊，滚石唱片的老板写的歌。 哦，哦他后来就成为老板了。 对对对， 滚石唱片的老板。 啊、这首歌，这首歌呢叫做《好了歌》。然后大家听听听听看啊，看、 哦、我没听过， 看猜猜看看这个作词的人是什么人？ 你都讲滚石老板吗？ 没有，曲是这个这个老板叫吴楚楚写的啊、 哦。 然后这个词呢哈、啊，大家听听看看， 好了歌 知不知道 是谁写的歌？ 他不是叫、 啊、 他不是他不是好了歌，是好了歌。 嗯，都可以的啊， 都可以。Okay, 哦他要弹吉他哦，这样就有像民歌的感觉。 啊，你摆一个， 我要怎样？ 那好吧， 我再选别的歌这样子。 不是啊，你不弹吗？ 我需要帮你弹一下。那个，你不是弹吉他吗？ 好了， 来，你先弹，我再看看怎么加。嗯。 好了歌、啊、 好了歌、 这个、看 我从头到尾 想想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谁写的， 我从头到尾只听到、那个啊、 如果有看那个中国有叫做几大名著、啊、如果有看的话就知道是谁写的、啊 okay、 谁写的赶快回哦，我觉得应该没有人知道、欸、我从头到尾我只听到世人都晓神仙好，但是第二段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你唱什么耶， 是第二段的前面是唱什么？歌词是什么？ 啊？ 第二段的前面歌词是什么？ 都是一样，神仙好。 都是一样，所以只是后面部分不一样而已。 对，都是就是神仙好， 世人都晓神仙好。但是这首歌不是叫做世人都晓神仙好，这首歌叫做好了歌。我要是我会把它读成好了歌，但是呢， 好了好了好了， 但是他说他叫做好了歌。哎，有人写了，曹雪芹。 哎，没错， 好厉害哟、哦，王友伦、 啊。对，因为、这个、 你的年龄应该很够。 因为这个中国的四大名著 ，OK 哈， 四大名著、有看书哦， 有看书 就知道。哎，有人点歌嘞，我看一下点的什么歌啊，我有点，等一下哦，哎，给你呆呆，给你呆呆，这个好，他说这个好，来喽，我们要唱给你呆呆哦，林志玉，林同学，马上就打回高中大礼堂的回忆，谢谢哦。林同学，志玉兄，那时候我是在大礼堂唱民歌的。哦耶，谢谢你，不准点，不准点那时候的歌。来，我再看一下前面的留言，我担心我前面留言没看到。给你呆呆，给你呆呆，好强哦！还有人点《流浪者的独白》，走在雨中，嗯。 在雨中，对，刚才就是你唱的那一首 的、啊、那首歌叫做走在雨中，我好喜欢的。哎，我们有那个谱吗？如果没有的话改天，因为真的忘了怎么唱了。有吗？给你呆呆，给你呆呆，嗯，哎，木棉道我们还没唱哎，木棉道啊，嗯，还有人刚刚曹刚刚回答那个答对那个曹雪芹那位王友伦哦，王先生，他点了一个动不动就说爱我，动不动就说爱我，那是六年级啦，六年级的民歌。你没有讲话，他听不到。 这个动不动就说爱我，其实这个、啊、芝麻龙眼， 芝麻龙眼、 哦、，OK， 他们唱的那个已经属于哎，应该讲那个时候所谓的校园民歌，其实已经有一点接近走向这个流行歌曲了、哦、对，这个。 所以我以为你要讲有点变调了。有一点点吗？ 没、是没有变调，一样是、A B C D E F G， 没有 H 调、还是这些调， 没有 H 调。 可是呢、可是就是有那么一点那个词啊、那个味道有一点，有一点变了、okay, 转变了， 没有那么清纯，对不对？什么叫清纯呢？这很难定义耶。你先找到那个给你呆呆还是木棉道？ 都 OK 了， 那就看你找到哪一首歌了，我们就唱哪一首歌咯。木棉道 OK， 好，那我们来唱木棉道好不好？你唱吗？还是我唱？我以前也有唱哦，这绝对不是金韵奖之前的，这一定是金韵奖之后的吧，我在想。 哦，这是后来那个王梦妮她自己的专辑里面的 哦，他不是金韵奖的歌啊、哦！ 不是。 沉沉的夜徘徊在木棉道， 过了树梢，木棉的我怎能忘了，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木棉的我怎能忘了，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 希望我没有把它弹得太油。来哦，我再看一下你们的留言，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到你们留言呢？好听，和声好听，对，他很会和声哦。我们全家就我们全家都会和声，只有我不会和声。我都唱主旋律。老师有听过毛不易的《戒》吗？ 哦，那个有名歌的时候他还没出生。 等一下， 毛不易是大陆的。 毛不易的哦，有名歌的时候毛不易还没有出生。哎，江梦传你点的太新了，那根本不是名歌。流浪，有人说叶老师的声音唱流浪者的独白一定很好听。来哦，女生唱完男生唱，换他要唱给你呆呆。 这个叫给你呆呆的， 给你呆呆，呆呆给你。还没开始，他还在试 key。对，开始了，给你呆呆。 呆呆，我永远记得你说爱要好好藏住，别让人知道。呆呆，我也还记得你说爱要含蓄，别轻易付出。立秋会迷信，我不了解，匆匆离开了你。时间是考验，我不了解，匆匆离开了你。呆呆，你没说， 你没说， 爱是紧紧地握住，否则， 否则， 我就不会， 我就不会 为你而去。呆呆，我永远记得你说爱要好好藏住，别让人知道。呆呆，我也还记得你说爱要懂得含蓄，别轻易付出。依旧会迷信，我不了解，匆匆离开了你。时间是考验，我不了解，匆匆离开了你。呆呆，你没说，爱是紧紧地握住，否则我将不会离你而去。呆呆，你别说，凄凉也是一种美，否则我就不会离你而去。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燕桃，燕桃。建桃，拱建桃， 拱建桃，这叫做给你建桃啊！谢谢我们叶老师，很好笑哎！我突然觉得他这样弹吉他唱民歌，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去民歌厅吃牛排的情景，那都是铁板，你知道吗？这样子，然后就有人在台上唱民歌，很好玩呢，很有意思。来哦，有人说要点《流浪者的独白》给你唱。等一下，那我是唱什么嘞？给你呆呆。哎，刚刚那个走在雨中我没有找到啊，没有走在雨中哎，有吗？太老了吗？这里没有。那我以前是看着小歌本唱的， 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手上拿的就是那种小小的歌本，对不对？超爱的。还有秋蝉，动不动就说爱我。哎，刚刚你讲那个芝麻龙眼，九寨一中真的有啊？哦耶，有，好像有的话是要用拉二胡吗？还是要唱的？我们今天怎么一直唱歌啊？来哦，走在雨中哦。嗯，我看一下什么 key 哈。哎呀，检查一下我最高音量，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很高哎。好，我挑战看看，我挑战到最高音到高音降咪。有人说我的是烟酒嗓，但是我以前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清亮的嗓音，所以我来唱这首歌，我挑战 G 麦，就是降咪 key， 试试看喽，看会不会破掉。好，来哦。在寂静的路上，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不禁悲从心中生。当我独自徘徊会在雨中，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底深处，分不清这是泪还是雨。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在我们头发上，啊，往事说不尽，就像山一样高，好像海一样深，甜蜜绮丽，彩虹般美丽往事。 的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浇下他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底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啊，还是泪变成泪还是雨，真的是唱的乱七八糟的，真是的。来，有唱了，走在雨中，真的很过瘾了。嗯，好听哦，好听的走在雨中，我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嗯，好 ，Panda JJ JJ 说《流浪者的独白》。忍者独白有没有？我们时间到了吧？我觉得我们唱好多首歌咧，然后人数也没有增加太多，你们都没有分享哦，都没有分享按赞，赶快去呼朋引伴过来。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要结束了，流浪者的独白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结束咯。我帮你伴奏吗？还是你要唱？还是你要拉二胡？哦，你要唱是不是？最高音到高音哆，啦哆啦啦哒哒，高音哆。那你要不要拉二胡？几块？你唱几块？走。 上帝不足，只为了寻找一份真挚的爱，满腔的愁绪都忘怀，终于关上路多么狭窄，我每夜不走动也不待，你可知我在找什么，一个傻傻的爱寂寞，唱不完永远的你和我，呀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流浪者的独白，好，我们真的是超过太多时间了，几点了？好像还蛮久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礼拜三见喽。如果还有点什么歌的话，我们结束以后我们会看一下，然后呢，下礼拜三我们会唱给大家听哦，动不动就说爱我什么芝麻龙眼的之类的歌， 好 不好？好，秋霞说感动的声音，感动的声音。没有，他说你的声音很感动啦，应该是这样。还有人讲为什么？为什么有这首歌吗？ 为什么？ 啊，为什么忘不了你？为什么惦记着你？是那首歌吗？ 啊，那是偶然，我常常把歌搞得乱七八糟的，没关系，不要认错老公就好了。 OK， 那这样我们要我们下一次分享嘛，好，我们下次分享咯，我们今天就到这结束了，我们下次继续分享民歌，我们就要把民歌从那个我们的封尘已久的柜子里面一一翻出来，好，来唱给大家听，演奏给大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呢，就要按你的小铃铛，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会提醒你哦， FB 就会提醒你哦。晚上好咯，那我们就晚安咯，晚安， 好，晚安。